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1集。谢金兰扬起脸，对着谢炳峰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，道： 真是不巧，我这几日常去修文堂温书，谁曾想无意间发现了您收在藏书楼的五本晚香楼女子图册。 谢金兰扯了扯嘴角，笑得有些狰狞， 真是活色生香啊。 谢炳峰大惊失色，好半天才憋出一句： 闭嘴。 你们方才说的那个女灵是谁来着？柳姬？可我好像没在那几本图册里看到过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里头正好少了一页，似被谁给撕了。难道正是父亲您？ 谢金兰道： 父亲，原来您也是个大情种啊，连柳姬的小象也随身带着。 闭嘴！ 谢炳峰气得眼前一黑，扬手扇了谢金兰一个耳光，只听得啪的一声，五道红痕烙在谢金兰苍白的脸上，一时间四座都噤了声。其实藏书楼里的图册也不一定是谢炳峰的，只是他反应这么大，正合了此地无银三百两那句老话，大家都心知肚明了。萧氏脸色很不好看，指着谢炳峰道： 你死性不改，我竟不知你明明离家多年，什么时候勾搭到那等下流的地方去了？还是说你早就和那贱人有首尾？ 误会。 谢炳峰满脸大汗道： 夫人啊，这是误会，那是我一个老友在我这儿寄放而已。 册子在甲字书架第三层，包着周礼的皮子，夫人若是不信可以自己去看看，扉页还盖了爹的章子呢。 谢金兰面无表情地补充道。萧氏脸色发白，狠狠瞪了谢炳峰一眼，扭头便往藏书楼去。谢金涛扯着夏侯练的衣袖悄声道： 哎，你家少爷是不是脑子坏了？这种事儿也敢捅出来，真是不要命啊。 你才脑子坏了。 夏侯练闷声道： 儿子去祠堂领罚，还望父亲好好保重身体。 谢金兰磕了一个头，带着夏侯练走了。谢金涛待了半晌，也撩起袍子跟了过去，只留下谢炳峰一个人僵着身子站在原地。见满屋子的人都低着头，想起自己的丑事都暴露人前了，面皮子烧起火来，只得用怒喝掩饰自己的羞恼，道： 都给我滚下去。 谢家的祠堂很老了，壁上金绿斑驳，一踏进去就闻到一股子腐朽的气息，让人辨不清是木头味儿，还是哪里盘踞着的幽魂的味道。烛火点的不多，盈盈照亮了神台前巴掌大的地界。谢金涛揣着一本似乎是奏折的玩意儿，自己找了个地儿坐着，偷眼瞧着谢金兰，脸上有愤恨也有佩服，总之一言难尽，让他堆满肉的脸皱成一团，肉包子似的难看。谢金兰捡了个离他最远的地儿，撩袍跪下。夏侯练见他跪着，自然不好意思坐，也跪在旁边。谢金涛翻开奏折，咕咕哝哝背了起来，夏侯练离得太远，听不大清楚，只听见勾结江湖乱党，意欲谋反，此罪二， 谢金涛背了一会儿，背不下去了，转过头看谢金兰。 哎，谢金兰，嘿嘿，你可真行啊。 谢金兰面无表情，没有搭理的意思。 其实爹那事儿我早就知道了，我碰见他好几回了，要不是我闪得快，差点被他给发现了。哎，我说你要是不戳穿了爹那些破事儿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这何必呢啊。 谢金涛砸舌道。 不过呢，我以前还觉得你这人娘了吧唧的，看着就让人想揍你一顿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气度啊。 谢金兰仍是不理他，谢金涛也不介意，继续说道， 哎，怎么着，以后你就跟我混了，下次我去晚香楼的时候我把你烧上，让你也尝尝那销魂的滋味。嘿，不过你太小了一些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尝到那券啊。 夏侯恋见他越说越不对劲儿了，连忙止住他的话头道， 得了吧你，我们少爷才不像你们，背你的折子，少废话。 谢金涛哼了声道， 哼，不识抬举。 看了眼手里的奏折，又瞧瞧他们，一道， 哎，你们不带着奏折背背吗？爹大后天就要检查了。 什么东西？我们没有。 夏侯练道， 谈和未得的奏折呗，爹吃饱了没事干，要咱们全府的人都背，识字的自己背，不识字的跟着管家背。 夏侯练沉默了，谢金涛说的全府恐怕并不包括邱无月。夏侯练想不明白，谢金兰这样精彩绝艳，怎么谢炳峰活像瞎了眼似的，非要把他摆在一边装看不见。月影西移，高高挂上了柳梢头，谢金涛那边的烛火不知道什么时候熄了，黑暗里传来他打呼噜的声音。夜很静，有灵虫躲在草丛里叫唤，一声接着一声。外面刮起了风，吹得门板颤动，顶上的灰簌簌地落了点下来，像经久不化的雪。夏侯恋正昏昏欲睡，门被悄悄打开，有人躲在外头发出嘶嘶的声音。夏侯恋扭过头去，见莲香和蓝姑姑探头探脑，一面呲牙咧嘴地朝夏侯恋使着眼色。夏侯恋拍了拍谢金兰，两个人小心翼翼地绕过谢金涛，蹲在门边上。蓝姑姑递给夏侯恋一床被子，面带忧戚地说道， 夜里寒凉，怕你们两个冻着，这床被子先凑合着盖着，若是还觉得冷，两个人凑得近些，勉强取暖。 莲香眼力，瞧见谢金兰脸上的红痕，不用猜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眼眶顿时盛满了泪水。 姑姑，还是你们好。 夏侯恋把被子披在谢金兰背上道， 我们先走了，要是被刘嬷嬷知道了，不知道又要搬弄什么是非呢。 蓝姑姑道， 等等。 谢金兰拉住蓝姑姑的衣襟道， 姑姑，您知不知道为什么爹这么讨厌我和我娘？ 蓝姑姑明显愣了愣，眼神慌张了起来道， 我…… 她似是不愿意说这件事，支支吾吾半晌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。 姑姑，我要听实话。 莲香急道， 姑姑您就说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